所以今天讲题是为何要向耶和华寻求庇护？为什么我们去探讨这个演讲是很重要的呢？因为先进的社会的越来越复杂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，变成许多人都失去了安全感，人人都想逃避一个恐惧、绝望，或者是疾病、罪行、家庭难题，或者是一些情绪的困扰。还有一些人因为恐惧，但是死亡，他们希望从各种彼此的冲突的信仰里寻得庇护或安慰。所以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，全人类都在寻求庇护。他们希望自己及家人活得快乐，生活有目的。他有些人去追求财富、地位，他认为可以带来保护。有些人是相信政治家的承诺，希望过着安稳的生活。还有些人呢，他可以说不同的人给人不同的承诺，就是说我会保护你，会改善你的生活。但是这些承诺可以相信吗？我们知道这些承诺是无法给人庇护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请看这个经文，箴言的14:12。这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承诺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庇护。请看箴言的14:12。经文说，人以为是正途的路，最终竟是死亡之道。所以很多人他给你们的承诺，这些承诺是来自人的，他们以为是可以保护你的，可以给你庇护，但是经文说什么呢？他最终竟是死亡之道。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承诺根本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保护。今天我们探讨是人需要的是哪一种庇护呢？以及究竟在哪里寻得可以寻得庇护呢？所以接下来演讲里面会强调这点。我们知道人不能给我们庇护，在哪里寻得庇护？人有一个弱点，什么弱点呢？就当人难题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只注意到这难题对我对这事情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他们很多却看不出这难题背后的真正的成因是什么。这是一个人很多时候是短视的目光，看不出背后到底什么难题、什么成因造成我现在的难题。所以很多人是忽略这点。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这么复杂、这么混乱，它的难题的成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离弃了耶和华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为人自行其事，不信赖上帝，也不寻求上帝的指引。圣经里面毫不含糊地指出，只有上帝才能使人活得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请看这经文，耶利米书的10:23-24。耶利米书的10:23-24，他清楚道出了为什么人给人所需的庇护是有限的，而且这时候带给我们死路一条。23:24，这里说，耶和华，我清楚知道世人不能掌握这道路，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纠正我，秉公审判我，不要发怒，免得我灭亡。所以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人是不能掌握这道路的，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。什么意思呢？说人本身很多时候不能好好的去指引我们人到哪一个方向去走。换句话说，人需要有较高智慧的指引，人才能获得庇护，获得保护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跟上帝创造人有关系。首先，上帝创造人出来，人需要依靠他的，需要较高智慧的指引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没有给这能力创造人的时候，没给能力好好去管理自己，好好去管理别人。我们需要较高智慧的指引，来自上帝的指引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就是，上帝创造人出来跟动物不一样，我们人需要去满足我们的属灵的需要，跟崇拜有关系的。我们在崇拜一个神，去认识一位神，去崇拜他，爱他，然后可能获得快乐的。你去动物园，你看不到了，大笨象啊、狮子啊、 而且其他的动物啊，就像这一个神去崇拜，看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动物来跟人是极不一样的，所以人要去满足这属灵需要才快乐。一个比喻，比如说你设计一辆车，它是放汽油才会走动的，对吗？如果你把汽油换掉放水下去呢，你的车肯定不能走动，对吗？所以人被设计出来没有这能力去指引别人，或管理好别人，或管理好自己，需要较高智慧的指引，这是跟人有关，跟上帝设计人有关系的。所以忽略这点的话，我们不能从造物主那边寻得庇护。比如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怎样做呢？就他们蓄意的反叛上帝，离开了上帝，结果怎样？他们生活也更好吗？并没有的。所以看到出千金，它带给人类是什么？带给人类是什么东西呢？死亡、战争、罪行、饥荒、痛苦，包括感情上和身体上的缺陷，带给人类很多的痛苦，这些都是人想要逃避的。因此，要获得真正的庇护，我们认清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呢？就是首先要先寻求属灵的庇护，首先要寻求属灵的庇护，去亲近这耶和华上帝，其次才是寻求别的庇护，可能金钱的庇护，可能家庭的庇护。但是如果人没有首先寻求属灵的庇护，把这本末倒置，肯定的生活上一定出现难题，因为他没有较高智慧去指引自己。因此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可以自我检讨一下，问自己以下一些问题。第一，我首先考虑的是属灵的事吗？我首先考虑的是属灵的事吗？还是我自己的事？第二，我最关心的是属灵健康和我与耶和华的关系吗？我最关心的是属灵的健康和我与耶和华的关系吗？第三，我以耶和华为庇护所吗？我以耶和华为庇护所吗？这问题去反替我们去沉思这问题，就看出我们到底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庇护所。那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调整，那不断的进步。圣经强调只有耶和华才能给人绝对安全的庇护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资料谈及，在现今耶和华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安排让我们得到保护。所以听演讲当儿，听了这资料之后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我同意吗？我相信吗？我会实践出来吗？所以你一边听一边想想，到底这讲的我用出来吗？我正在得到上帝的庇护，还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安全网？我不要，我要自己保护自己呢。所以演讲里面会不断的发挥这个几个要点。首先我们请留意箴言的18章第10节，箴言的18章第10节，这经文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，一人投奔就得安全。所以分析一下这些经文，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我们在写圣经时代里面，在旷野里面，方圆几公里的旷野里面，它有一个高台的，很坚固高台。为什么这高台设立呢？是给逃难的，有猛兽追你的时候，你跑去高台就能够得安全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投奔什么意思？是投奔呢？投奔就是明白和承认，就是你明白到这个高台啊，是明白到他是承认他是保护你的，保护你的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。问题是，耶和华的名它有神奇作用吗？我们神念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一直喊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否有一个神奇作用？你反复去念它，帮助我们吗？只要我们反复诵念的话，它意义不大的。我们要了解是耶和华的名的意义，这个名到底意义什么意思呢？若明白的话，它就是我们的坚固高台。所以你知道耶和华的名的含义是承事者，他说没有任何事情上帝是办不到的，因为他是全能者，那大能大力能给我们绝对的庇护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名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庇护所了。我们相信这名含义，我们承认和承认这个名字带给我们的保护，我们知道上帝肯定会保护我们的。 除此之外，如果我们想以耶和华为庇护所的话，我们要留意这节经文的提醒，请翻开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这经文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在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经文，到底他上帝借经文怎样成为我们庇护所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要不断先追求王国和他的正义，这一切别东西也必赐给你们了。”所以强调的是后半部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现在不断先追求王国和他的正义。所以谈到如果要以上帝为庇护所的话，他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的正义。他就说什么呢？我们生活上要先注意的是上帝的标准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正义。人是很诡诈的，也想到很多理由很多借口出来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先追求上帝的正义，上帝的标准生活，上帝的要求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庇护。记得是先追求上帝的正义，不是自己的正义，这是一方面。和第二方面就是耶和华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，付出赎价，让人得庇护。这个庇护跟上帝的儿子是赎价什么关系呢？其实两方面可以教育我们。第一方面就是，请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二章一到二节。约翰一书的二章一到二节，经文说：“我的孩子，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免得你们一时犯罪。可是真的一时犯罪，在父亲那里有一位帮助我们的，就是正义的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成了求恩的祭牲，但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世上所有人的罪。”所以经文强调什么呢？他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做了一个安排，耶稣基督的安排，赎价牺牲。什么安排呢？他说是个求恩的祭牲。什么是求恩的祭牲呢？就在上帝面前向我们求恩的，接着公平的要求，让上帝宽恕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上帝，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恢复和好关系，不会过度的自责，也不会离开上帝。所以这个安排是保护我们的。但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做这安排了，先做一个赎价，这是一方面。和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请看第四篇的六十五篇第二节。四篇六十五篇第二节谈到第二方面，耶稣所做牺牲，那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六十五篇第二节说：“听祷告的主啊，人人都来向你祈求。”所以经文强调什么呢？他说人人都来向你祈求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赎价牺牲，他牺牲生命，让我们有清白地位，可以向耶稣祷告。对不起，那我们可以向耶和华祷告，不向耶稣祷告，要向耶和华祷告。过后呢，过后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是一位听祷告的主。所以如果熟悉这点的话，耶稣的赎价的确能够好好的帮到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保护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是听祷告的主。这听祷告主，那我想要想到什么呢？就上帝会亲自垂听我们祷告，他并没有说耶稣你要听，你帮我听，或者是第二天帮我听，他是亲自的垂听我们祷告。好像说上帝非常珍视他仆人为他所做祷告，所以我们应该怀怎样态度去祷告呢？我们请看这经文，请看诗篇的六十二篇第八节。六十二篇的第八节，众民啊，你们要时刻信赖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。所以经文强调，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，我们要时刻信赖他。如果我们时刻信赖的话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怎样向上帝祷告呢？他说，你在他面前要倾心吐意，倾心吐意，把你的心交出来，把你的心交出来给上帝。所以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些隐私，一些可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放心的向耶和华说，可能很胆怯，可能晚上你很害怕，可能很内疚，很多很多感觉，你不能跟别人说的，那说了别人也不明白， 他是上帝说你向我倾心吐意，说上帝垂听你的祷告，给我们所需的帮助。我们讲这些点呢，请看这经文，腓比书的四章六和七节。腓比书的四章六和七节，这经文的确是很好的经文，帮看出当我们说到重要的时候和忧虑的时候，能够给我们所需的帮助。第六节说，什么事都不要忧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恳切祈求，连同感谢，把你们的所请求的告诉上帝，这样上帝就必赐你们平安，超越人所能理解的。这种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。所以这经文帮助看出什么呢？他告诉说，帮助我们看出说，当我们很忧虑很多难题的时候，向上帝倾心吐意，可能上帝容许我们继续有这难题存在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上帝会赐我们平安，就是这个平安不是我们自己赚得来的，上帝用圣灵给我们这种平安，这种平安可以说保护我们的内心和头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让我们不会太过的焦虑，不会太过的忧虑，太过的沮丧，那么一蹶不振。上帝会保护我们的内心和头脑，帮助我看出我们应该怎样，我们思想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思考，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行走。所以上帝能够赐给我们这份平安和保护我们的内心和头脑，你相信吗？说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试试看，看看上帝怎样祝福你，让你的思想在某个方向去思考，不会乱七八糟，你不会说失去方向，不会说你毫无帮助的。这基本上帝给我们所需的帮助，要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知道有些时候，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我们可能为一些私事向耶和华祷告。所以上帝表明，我们的愿望如果是认真的和强烈的，而且动机是纯真和正直的，并且我们付出所需的努力，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继续祈求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的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一，你的愿望要认真强烈，而你的动机纯真和正直，第三，你付出努力，上帝一定祝福我们的努力，让我们得到适当的祝福，这是一方面。和第三方面，目前上帝怎样保护我们呢？上帝用圣灵指引的组织给人庇护，这组织上面有很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。首先，上帝组织通过许多的教材、一些渠道，他提出圣经的劝告，保护我们避免因为放纵私欲、接触邪灵、追求世俗财富或智慧和受伤害。所以我们是否全心的信赖上帝？上帝正通过现今的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组织给我们所需的庇护呢？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想想看，很多人就对上帝的组织做出攻击的，都有看一些网站，找这个跑了吃钱啊，那个贪污啦、啊，这个什么，很多攻击我们的组织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受影响吗？我们知道上帝是通过这些组织给我们保护，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听从这组织所需的一些提醒。除此之外，上帝也通过会众的长老给人安慰和庇护。我们知道长老他们付出的无私的爱心与关怀，的确能鼓励我们。当长老看到一些潜在的难题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所需的提醒，这些也是为保护。我们听听这些经验、就知道长老的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。他说，一位姐妹曾到远方医院接受治疗，她写道，我第一天在离家这么远的医院里过夜，她感到很担心，所以她能够见到一位长老的话，她就感到很安慰的。过后有长老和其他弟兄花了很多时间陪他，甚至那些熟悉他的病情的私属人也觉得，如果没有这些充满爱心的弟兄尽力安慰他、照顾他的话，还为他祷告，他就一定度过难关了。还另一位姐妹写道，她说，我曾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她今天仍然活着，为什么呢？她说，因为完全是因为长老团耐心的引导我度过这段艰苦日子的缘故。他说，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，但他令他感动的是，虽然他们不 完全了解我所经历的痛苦，他们却充满爱心的关怀我。看到吗？说长老对这些人的看重和照顾，那些严重抑郁症人他们可以度过难关，经过长老团的一步步引导他们走。除了会众长老，我们知道会众上帝也目前也通过会众的机会让人感到安舒，受到庇护。我们看这些经验就明白这点。他说， 在一些年若干年前呢，一位姐妹啊，跟丈夫一同应付严峻的考验。她回忆说，在王国聚会所里，就如同在耶和华慈爱的手中。她聚会期间，与身边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把重担卸给耶和华，内心有说不出的安宁。这姐妹所说的。然后有个慢性病的姐妹讲说呢，她说这个病啊，要我花些时间待在医院里，出院后要去聚会确实有点困难，不过那真是我要去的地方。她说弟兄姐妹的关怀和爱护让我重拾喜乐，听到来自耶和华和耶稣的教导以指引，让我生活有目标。所以姐妹的反应看出，帮我看出居所的确让她在重拾喜乐。还有一个姐妹，她是她成为寡妇时有两个女儿，一个5岁和一个是8岁。她怎样到处啊聚会让她和她女儿感到安舒呢？她说一个拥抱，一句基于圣经的勉励的话，或是轻轻的捏一捏我的手，都让我感受到基督徒同工对我的爱心和关怀。聚会使我得到安慰，我很喜欢聚会。看到吗？聚会所里面你捏的手都可以成为安慰的。所以不要吝啬去拍拍弟兄肩膀，但是弟兄不好拍姐妹了，这不好是吗？所以弟兄你拍弟兄肩膀，问候他一下，对，笑一笑，笑一笑的话，让他们能够重拾喜乐，感到鼓励。所以不要很多人说我不会讲话，讲话是一回事，你动作是一回事，你爱心是一回事，你爱心的去问候别人，去关怀别人，人家能够感受到耶和华是很爱他的。记得在居所里面，我表现这种温情，表现这种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谨记，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安排，因此我们要经常参加集会，为自己及家人带来庇护。除此之外，上帝还给我们什么的庇护呢？让我们再振作起来呢？就是组织所出版的很多的属灵歌曲，属灵歌曲。所以当你来集会的时候，你唱王国诗歌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呢？很多时候歌词和旋律其实都能带动触动我内心，对吗？有些歌词，哇，这是我现在面对的情况，它触动我内心，让我们的重新的振作起来。所以如果在家里面你感到孤单，感到沮丧，或感到忧郁的话，怎样做呢？开一些属灵的王国歌曲来听，让自己思想里面受到熏陶，受到提醒，这样的话你可能会重拾喜乐。因为这个是上帝为了保护我们和出版的一些属灵歌曲，所以记得善用这些属灵歌曲，让我们可以振作起来去侍奉上帝。除此之外，上帝目前给我们保护，给我们什么保护呢？就是给我们传道的职务。为什么说传道职务也是一个保护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你传道的时候你会感到喜乐，而你传道的时候你头脑里面集中的是在属灵事务方面，而且你做准备跟看圣经，解释圣经，再应用出来和主圣经研究，这事情全部能够保护我们的思想，保护我们态度，不会远离上帝。所以知道我们越经常的传道，头脑充满属灵的思想，就能越得到上帝的保护。好，所以刚才演讲之前我们提到两个问题，还记得吗？他说人需要的是哪一种庇护呢？以及究竟在哪里可以寻得庇护呢？所以我们知道答案是耶和华是伟大的创造主，我们应该优先寻求属灵的庇护，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才能给人真正的庇护，保存人的生命。怎么说鼓励讲座呢？要加深去认识耶和华，去亲近耶和华，也记得要先追求上帝的正义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。我们再请看这经文，这经文是否是我们的心声呢？请翻开诗篇的57篇的第一节。诗篇的57篇第一节，如果这是我们的心声的话，我们就做得很好了。所以我们继续的再接再厉。57篇第一节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求你恩待我，因为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我在你翅膀的荫下寻求庇护，直到祸患过去。所以每个人可以向上帝这样的祷告，求上帝恩待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给我们恩惠，让我们可以继续有力量的遵从他的旨意，让我们继续向他寻求庇护，让上帝保护我们。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心声的话，就表明我们正以优先的寻求上帝的属灵的庇护。 和第二在演讲态度的第二个问题说，究竟在哪里可以寻得庇护呢？答案就是在现今上帝耶和华通过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牺牲付出赎价，让人寻得庇护。耶和华也应用圣灵指引的组织给人庇护，因此我们要对赎价有信心，也要跟上帝地上的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。首先演讲帮我看出，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继续向耶和华寻求属灵的庇护，因为你这样做就能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。这制度旧制度被铲除时，或许我们可以亲眼看到，到时候你什么结讲呢？你说幸好我以耶和华为我的伟大的庇护者。 谢谢雪弟兄，也感谢大家的聆听。